朝鲜人民军第四次水产部门积极分子会议参加者的宴会以主题105年2016年12月31号在平壤的木兰馆举行。宴会由朝鲜人民军第四次水产部门积极分子会议参加者应邀出席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、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和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出席了宴会。